系啊， 咁又系，咁真你识享受人生之余，又真系又都好鬼勤力、啊。咁所以嗱，英国佬咧就犀利啦，即系佢喺香港喺度玩紧，即系其实系实验紧佢嗰套叫做系新自由主义，即系或者 laissez faire 一套经济学嘅原则啦。喂，但系同时间佢亦都即系喂，有一定嘅 welfare 喎，老实讲， 系啊， 即系你就系讲嗰阵时呢、這个物理号咁样样咯，哇，即系大佬，即系佢自己本身，你话第一个十年建屋计划系佢自己提出嚟先， 你谂下社会主义国家、啊、自己号称嘅共产党，啲、 嗯、 人都唔去攞嗰度攞福利啦，大哥， 啱啊，喂 喂，我哋谂下，我成长于喺七八十年代嘅人， 嗯， 有公屋，有免费医疗， 嗯 嗯。 有社會福利的保障，即是說我起碼不會餓死街頭。 嗯， 有九年免費教育，現在是十一添啦，係咪？而家十二添啦， 嗯， 係咪？ 係啊。 喂，這個咁樣嘅安全網係唔會導致到我係唔會出嚟揾食噶嘛，大哥。 嗯， 你依然係會繼續發奮圖強噶嘛？ 唔係呢個安全網咧，所以我哋講個 residual model 咧，其實係保證你係唔會話餓死街頭嘅。 哦。就是社会的尊严来的嘛。 你 所以那些友成日闹这些即是被压迫的群众或者被边缘化的人其实很无耻的。在我的角度来讲。喂这班友其实是一个 subsistent level 来的。基本的 生活 标准来的。这 个吊命标准都是。 这个是香港的标准来的。 你给一些起码福利给你吊命不等于令到你呢是因为这些福利而上 瘾。我想啊你问啊十个人九个九个人都唔会攞嗰二千蚊嘅中门，日日喺度鸠揈揈啦，系嘛？朝头早起身咁起身，跟住做乜嘢啊？落街行啊？ 嗯， 买又买唔到嘢食，系嘛？食又食唔到好嘅嘢，又唔知做乜？廿四个钟头，你都系瞓八个啫，系嘛？阿叔瞓唔到添啦，随时四五个钟啦，系咪？跟住又冇嘢学，你又冇嘢做，咁做咩啊？每个觉得咁好过瘾啊！ 嗯、 所以你话紧嗰啲人嘅时候，你谂下喂，你自己调翻转头，你点可以做嗰样嘢？我哋都做唔到啦，系嘛？ 嗯，唔系啊。咁你去到希腊咁样咁 lay back 嘅人，而家都开始面对紧呢个现实。 唔系，其实嗱，你讲翻齐普拉斯嘅问题先，因为其实咧，佢我觉得今日即系呢个信报嗰篇集广思写嘅文都写得几好嘅，即系其实就系话呢个齐普拉斯斗不过经济。咁 even 佢自己叫做系好忠于佢自己嘅竞选承诺，即系话唔会话向呢个三头马遮屈放，即系 削减呢、這个 削减呢啲福利都好。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去到最后尾，其实咧佢又将个决定权咧就交翻俾人民，就搞公投。 嗯， 喂，咁大佬，喂，你自己当选咗几耐啊？你已經有一個叫 Mandy 喎，你而家你又搞翻公投， 佢呢個係一個談判嘅籌碼嚟嘅，因為睇對歐盟嘅一個談判嘅籌碼。因為嗱，老實講，你問我作為即係左翼人士，我認為 IMF、World Bank 或者歐盟咧，即係啲咁樣嘅即係挽救經濟措施嘅手法咧，要私有化、cut 福利啊、cut 政府開支咧，其實係人民受苦。 嗯 嗯。 即系你就唔好之前搞啲咁嘅嘢，即系你由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嘅时候咧、 嗯， 所以你阿 Anton 头先问呢个问题最好啊，究竟呢一个系一个民主定一个民粹啊嘛？ 嗯， 你记唔记得喺金融海啸嘅时候，我哋第一个即系出现嘅问题，跟住就系欧债嘅危机嘅时候咧，希腊就系出事噶嘛？ 嗯， 其中一个故事系点咧？有一个喺希腊嘅大学生，当日发现金融海啸之后。将提款卡入落银行，系攞唔捻到钱啊！ 嗯嗯，冇钱出啊嘛！ 我都会投啊齐普拉斯啦，大佬！我还完债之后我点啊，大哥？ 嗯 嗯， 我做一生啊，做一世啊，大佬！嗱，之前嘅决定系错，咩45岁退休啊，加强啲福利保障嗰啲错得好紧要，系、嗯、咪令到啲人 lay back？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佢哋呢个系个反弹嚟嘅， 嗯， 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嘅反弹嚟。对啲民众嚟讲， 嗯， 屌而家喂大佬，而家斗恶嘅咧个世界喺国际政治同经济里边，咪 default 咪 default 咯，唔捻俾咯， 嗯， 你到时你点啊？你得三个方法嘅啫嘛，一 write off 部分嘅债务佢，二就系减息，三你就系、是、或者系延长嗰个债务嘅还款期，系嘛？走向未来就系、是、大家一齐买未来啦。 但是你买未来冇意思喎，因为你齐普拉斯佢后面本身有个建议就係话冇